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82集，谁更好看？林业火的话说完，现场一片沉默。展昭掏了掏耳朵，小声问身边的白玉堂： 他要你承认什么呀？ 都说了，我不认识他。 展昭再看看那头蹦跶着表示自己比白玉堂帅很多的林业火，突然明白了白玉堂能避就避的原因了。这林业火还真是……再看看在场火凤堂的门人，一个个低着头脸通红，的确有这么个老大不是一般的丢人。 哎，展昭展昭。 林业火倒是挺自来熟，蹲在马车顶认真问展昭，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白玉堂。 我和他谁帅点啊？ 这个嘛…… 展昭嘴角抽了抽，摸着下巴扬起脸望天。林业火一挑眉： 赶紧说他帅，他记仇得很，你不说他帅，他找你一辈子麻烦。 展昭一惊，林业火指着白玉堂： 哎，你不是说不认识我吗？ 白玉堂看别处，那意思是的确不认识。 天底下谁最帅？ 林业火突然问马车下边众多火凤堂的徒子徒孙。就见一群红衣教徒，年纪大的至少七八十岁了，年纪小的最多十几岁，而且大多都是武林高手名门正派，却是无奈的齐声喊口号：堂主宴绝天下，帅瞎狗眼，乃天下第一美男。林业火满意点头。在场众江湖人满脑门冷汗的同时，都有一个共同感觉，这火凤堂前途堪忧呢，当家的脑子明显不太正常。小四子抱着小狐狸张大了嘴巴： 哇，帅瞎狗眼这种说法都有的哦。 这时林业火瞧见小四子了，眯着眼睛瞧了瞧，突然摸着下巴歪着头就看起他来。 哎， 小四子见他看自己倒是不觉得害怕，这个哥哥年岁跟展昭白玉堂差不多的，长得的确不错，而且人貌似也很和气，不过还是白白好看点。 喂，小胖子。 林业火跟小四子打招呼，小四子脸就耷拉下来了。林业火指着自己的鼻子问小四子： 我和白玉堂谁好看啊？ 明明白白好看。 小四子一股腮帮子扭脸不看他： 我爹爹最好看。 啊，你爹爹何方神圣？他比白玉堂还帅？ 是啊，天底下我爹爹最帅了。 展昭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扶额：小四子这是给公孙拉仇恨呢。 谁是你爹？ 有这个年纪的儿子至少应该有30好几了吧，帅叔叔。 想着想着，林业火突然认真问小四子： 你爹是不是西域人？ 小四子眨眨眼，白玉堂微一皱眉： 小四子，你爹好像醒了，找你呢。 哎呀！ 小四子一惊，公孙大早上起来要是找不到他该着急了，于是赶紧转身跑进衙门去了。林业火微微眯起眼瞧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也看了他一眼，眼里含着些警告。林业火像是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，意义不明地笑了起来，慢悠悠地开口： 哦，你这几年在中原还活得挺自在的嘛，天尊好不好啊？ 正说话，衙门里头又有人走出来了，正是出来看热闹的天尊和阴侯。 啊！ 林业火一眼看见天尊了，从马车上蹦了下来，跪地给天尊磕头，这响头磕得可虔诚又真心，还乖乖问候。 老爷子多年不见，风采依旧，还是那么帅气。 哦，这不是无沙老和尚家的徒弟吗？免礼免礼。 江湖人都有些骚动，不少人一眼看到天尊的那一头白发惊诧不已。不少江湖人其实毕生心愿就是能看一眼天尊，如今看到了可谓意外惊喜，不少人起身给天尊行礼。林业火对天尊可谓恭敬有加，站起来笑眯眯对手下招手，就有个穿了一身红衣的少年跑过去给天尊送上一个锦盒。天尊打开一看，里边一只夜光杯和一把水晶酒壶，酒壶里满满的西域葡萄酒。天尊顿时眉开眼笑。 乖， 什么人？ 无沙的徒弟。 哦，大和尚总挂在嘴边的那个小徒弟啊。 这时林业火盯着阴猴发呆，展昭怕他认出阴猴，咋咋呼呼地喊出名字来，在场那么多江湖人呢，可得炸锅。此时已经有不少人好奇地讨论，天尊身边这人是谁呢？怎么那么霸气？不过林业火倒是并没有咋呼，歪着头盯着阴猴看了半晌，扬起脸想了想，跪下给他也磕了个头，随后站起来什么都没说。 展昭，要不要去喝一杯啊？我请你吃海鲜。 干嘛要跟我去喝一杯啊？ 哎呀，来嘛来嘛，咱俩交个朋友，我很中意你啊。 这人说话还真直接。 展昭倒是对林业火不反感，他刚才给阴猴磕了个头，礼数和对天尊一分不差，且什么废话都没说，展昭对这一点很满意。 这林业火虽然奇怪又有点幼稚，不过也挺有趣的。不如 要吃海鲜就跟我去陷空岛。 展昭还没答应，身边白玉堂却凉丝丝来了一句：“ 嗯，白玉堂，我喜欢什么你都跟我争啊？好，你承认我比你帅，我就不跟你争展昭。” 白玉堂眉头轻轻动了动，展昭无语的左右看了看。这个情况貌似往一个古怪的方向发展了。众人都有一些无奈地看热闹，这林业火真会蹦的，估计白玉堂不会搭理他。谁料向来沉默寡言的白玉堂突然抬头看了林业火一眼，牙缝里蹦出一句话： 爷甩你九条街。 身后正吃早饭的开封府众人集体一口豆浆喷出来，展昭和身后的天尊张大了嘴看白玉堂，阴猴则摸着下巴。白玉堂回头一拽展昭： 走了，去陷空岛见我大哥大嫂。 随后展昭稀里糊涂跟白玉堂往码头走了。在场众人面面相觑，林业火蹲在马车顶上也张大了嘴，显然还没明白过来。直到白玉堂带着展昭走远了，林业火才伸手摸了摸下巴。 呵呵呵，有意思吗？ 九条街是有多远呢？ 这时几个在下面早就等得不耐烦的火掌门门人问林业火： 堂主，钱贵的尸体还在衙门里。 嗯，什么尸体啊？ 火掌门的人臭了脸，这个林业火真是，刚才他们跟他说钱贵尸体被冻的事情，他边吃早饭边心不在焉的听着，倒是一听到白玉堂在衙门呢，蹦起来就冲过来了。他们原本以为这位堂主要替他们出头，没想到根本没往心里去。这时衙门里刘鑫走了出来，对林业火说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并代表衙门道了歉，说是仵作验尸没办法。 哦，被狐妖吸了阳气啊，那狐妖帅吗？ 火掌门众人都快吐血了。这时，火凤堂的二当家，一个白发的老头提醒了一下林业火：“ 堂主，火掌门有规矩，死去的兄弟尸体不能动。” 啊？哎呀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查案找出真凶比较重要。 火掌门众人一皱眉，都有些不服气地看着林业火，这堂主怎么帮着外人？林业火打了个哈欠，看向刘鑫：“ 你们官府找到凶手后跟我说一声啊。”“ 好。”“ 嗯，都走吧，我四处逛逛。” 林业火对手下摆手，说完就三窜两蹦上了房顶，追白玉堂和展昭去了。火掌门众人还留在原地，火凤堂的早就习惯了堂主这不着四六的性格，听命令散了。其实不少人都能看出来，火掌门的人并不服气他们这位堂主的做法，但是林业火不给他们撑腰，他们也没办法再造次，这口气看来是不顺。衙门口的人此时也慢慢散去，包拯等人留在衙门继续处理凶案。殷侯见热闹看完了，就想去献公岛，然后看向身边的天尊：“ 走不走？” 此时天尊摸着下巴，似乎是想起来了什么。“ 喂， 我想起来了，无风掌是无沙自创的功夫，我见他使过一次，天下除了他没人会了。”“ 无沙？ 哎，他徒弟说不定会啊，那林业火估计天赋异禀，无沙才收他这么个小孩做了徒弟。” 殷侯点点头，跟天尊边说边往码头走了。两老头不经意的聊天，从他们进门的捕快刘鑫却是听得清楚，他皱起了眉头：“ 这么说，那位火凤堂堂主会无风掌，那他岂不是最有嫌疑？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